刚刚我们聊到了哈，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故事，为大家来讲故事，所以今天呢特别带来了两本风格迥异的书，但这两本书呢同样都有一个主题，就是故事非常的有趣。说到了第一本书，刚刚大家听到了我这个电乐哈，这个电乐其实是非常非常古典的一个电乐，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历史类型的故事。它的这个标题就是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龙，武则天墓碑为何无字，中国历史上众多的不解之谜困扰了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帮着大家一起来穿越一下历史，一起来去解读那些未解之谜，历史当中的人和事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时间游戏》。先让魏彤做个介绍吧。《时间游戏》呢，被很多人看来叫做表面上是科幻，其实是写历史；表面是历史，其实是写真相；表面是真相，其实距离真相是越来越远。这就是中国风的一本小说《时间游戏》。魏彤先说说，这本书最吸引你的当时是什么？是哪一点？ 时间游戏呢是一本典型的科幻小说。首先从题材来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是特别讲求想象力，也讲求用一个好故事把一些很多的一些科学理论啊糅合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题材。再有呢，第二点来说呢，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一个出版策划人，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读者啊。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呢，我看到这本书就被这本书的这个文案啊，就是这个作者讲故事的方式吸引了啊。比如说他提到，如果你想生活在古代，你希望是哪个朝代？比如说是汉朝，然后是唐朝还是宋朝，或者是其他的朝代？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本书呢，可以说把历史上很多的谜团一网打尽了，这个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提到比如说武则天的这个纪念碑为何无字，比如说明朝的建文帝到底去了哪里，比如说这个我们历史上都了解的鸿门宴，这个项羽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把刘邦给放了，还有这个像李白啊，唐朝的大诗人李白，他到底出生在四川还是在中亚，就很多的历史谜团，这本书呢一网打尽。而且作者呢他用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把这个故事都圆回来了啊，就是我们叫讲他自洽了嘛，就是他这套理论啊，他这套想法把这个故事讲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一个好故事，我就是说决定策划出版了这本书。 说到了这本书哈，它里边其实讲到的是关于历史真相的作者的解读，那这些解读其实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故事，但是当你真的置身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故事带你穿越的不仅是历史，更多的是生活的一种照见。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人叫高瑜，瑜是渔夫的瑜哈。 对， 高瑜他是一位作家，也是编剧，同时也是媒体人。魏彤再介绍一下他到底以前做过哪些作品。 这个作者呢他是在厦门啊，厦门是对特别美的一个城市。其实他之前呢题材和故事写的非常多啊，比如说他写的锁侠墨杀一类的啊，这种都属于悬疑类的一个小说的故事。当然他作为媒体呢也写过很多的一些随笔啊散文一类的这个作品，主要呢还是在编故事。这个其实算他的第一部一个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呢因为他之前擅长写悬疑类的作品，所以这个科幻小说也有很浓重的这个悬疑的味道，然后也能把故事的悬念展现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关注他这个作家的一个地方吧。 我们其实也比较好奇啊，像这样的一部时间游戏其实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因为它里边涉及到的矛盾冲突还有人物还是非常的多，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啊，这本书当中涉及到哪些人物。刚刚说到了武则天的无字碑，在作者笔下他是怎么讲到的这个无字碑呢？ 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就特别有意思了啊。其实我可以先从这个 第一章啊，说就是第一回啊，他第一回是荆轲刺秦这个故事。荆轲刺秦的故事挺好玩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史记》里面，很多的这些史料大多都来源于《史记》。《史记》里面提到这个荆轲刺秦嘛，然后他的助手嘛就是秦舞阳啊。秦舞阳呢是一个十几岁就能杀人的一个，按来说是一个就是临大事不慌乱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荆轲要带他。但是他这个史记上面就提到了，然后秦舞阳一进了这个秦朝的大殿之后啊，马上就很慌乱啊，跟他平时表现完全是不相符合的。然后作者其实就是用这段做了一下文章啊，就他用他的一套推理的方法，相当于推理的方法，说为什么这个秦舞阳见到了这个秦王嬴政之后一下子就方寸大乱啊，因为他平时不是这种表现的啊。虽然荆轲帮他演示了，他讲了这些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属于按我们说叫历史的缝隙里面找到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点。这些点其实按我们刚才来讲，常理的推测推理是不太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啊。如果我们细想的话，那作者呢其实就在这个方面抓住了一些文章，然后呢由他自己一套想象推理完成了这个故事。但大的情节其实都不是他编的啊，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啊，也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武则天这个无字碑的一个事件，这个历史上关于这种争论啊，学者型的争论还有民间型的争论都非常非常的多，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啊。作者呢也提到了一套自己的说辞，那这套说法呢是更多的是用科幻的一些手法，然后今人和古人们在一起映照，那这种呢角度其实是会更有意思，包括我们在腰封上能看到的，像什么荆轲、项羽啊、李白啊、杨贵妃啊、武则天啊，包括像老子这样的人啊，这个在我们历史上两三千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些古人，他们在一个时空里发生一个故事，就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好玩啊。就像那个一个大家经常玩的游戏《王者荣耀》一样，对吧？好多的人都在一个时空里面啊，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说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每个朝代写起，从每个朝代开始写起哈，从秦开始一直写到这个最后，然后这里边每个朝代涉及的人物分门别类的写，它是把这些所有的人物融合到了一个故事当中。 对，没错， 这个是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作者真的是脑洞大开哈，怎么样能把这些性格迥异不同时代的人融合到一起来写，这个编故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而且这十二个历史事件或者十二个历史之谜呢，也不是割裂的啊，就有一个主人公去完成。那这个主人公呢，一开始他的目标，发明了一个类似于时间机器这样一个东西。发明之后呢，他觉得我要到历史上把这几个谜团解开。那解开呢，最后呢，这个有一个反转啊，就最后这个科技公司的，就这个科幻里边提到的这个主角，这个科技公司的 CEO， 他呢，其实他是想希望回到老子那个年代啊，他想追求所谓的真理啊，追求道的这个境界啊。最后呢，他通过这套技术手段，他发明了时空舱，真的到了那个老子那个年代了。然后他呢，决定我就给老子当老子的助手啊，我跟老子学道，成为老子的徒弟，然后他就不回来了，然后他把这个公司就交给他另外一个合伙人，另外一个朋友了啊。他的目标甚至成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说这个主人公他的目标一开始是觉得解决每个历史之谜，但最后其实他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这个是大家还是没有想到的。 应该说时间游戏它是高于的第一部长篇幻想小说，选题非常大胆超前，而且构思也很庞大。通过这些历史人物，我们首先要把它的历史读明白，历史读明白的过程当中还要符合事实，符合史实，尊重史实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讲它里边的这些人物之间的穿插的故事哈，所以很有趣，创作手法也非常的纯熟，我觉得这是国内类型小说当中很少见到的，一种大胆的这个创作手法。 对，我们国内的科幻小说呢，就基于未来的比较多啊，比如说这个 500年之后啊，或者1000甚至对吧，到30几亿年的这种的啊，以科技时空然后太空的这种探索的啊，这个是一个科幻小说比较惯常的讲故事的方法。那这本书呢，它没有往后写，就相当于 往前写。 对对对，它是往前写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其实它这个科幻是一种，按我理解是一种手段吧。它其实通过这种手段，讲了一遍历史啊，比较按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比较过瘾的啊。 嗯， 这样的话可以把很多他感兴趣的一些朝代，他感兴趣的一些人一些事儿，都放在了一起。 嗯，就是关于历史关于未来颠覆你所有的认知的现象级的幻想作品哈，或者说以科幻的名义来考古，这句话挺打动我的，就是以科幻的名义来考古。我觉得这种科幻的名义考古呢，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在历史类小说，或者在这个刚刚说到科幻小说，或者一些有创意和畅想的一些小说当中没有见到的一种独特的故事类型。我们也很期待哈，这部作品可能未来要打造成一部 IP 的影视作品，是吧？ 对，我们这部作品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做成网剧那种类型，超级网剧这种类型的，而且它一个章节其实就讲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剧我觉得都非常长啊，有的五六十集甚至70-80集，这种体量非常大。那我们现代人其实最珍贵的是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少有那么大的一个时间啊，一整块的时间看完一个60-70集的一个剧。那这个如果我们做成剧的话，其实它的体量没准就12-13集这样的，但每一集其实故事都非常紧凑，除了可以解决一个大的历史之谜之外呢，它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很多的一些桥段，都是很有奇思妙想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啊，比如说提到这个第五章提到李白啊，李白本身来讲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物啊，我们这个2岁3岁的孩子都会朗诵李白的诗，是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李白这个人物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但对他的这个出生地嘛，大家一直有争议，学界上有两种啊，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有依据的，一种是在中亚的碎叶，一种是在绵州昌隆啊，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市。其实这两个地方大家都有支撑的，学界都有支撑的观点。那这本书呢，它没有纠结于这个到底出生在哪里，然后它更重要的是讲了李白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章有点讲的是李白之死啊，就是李白的一个过程，这个中间的非常开脑洞的，这里面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 这一章里面甚至啊，我跟作者聊啊，我个人也可能是因为偏爱李白的原因，我觉得已经带了一些仙气儿了，就是讲的特别好啊，把这个李白这个人物塑造的也是非常棒。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里面的人物不陌生，但是大家也比较好奇作者的角度哈。比如说我就非常好奇武则天，武则天在作者笔下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就是他把武则天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公呢？ 武则天这个人物呢，我们这个历史上包括电影电视剧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啊，一代的女皇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然后也按我们现在讲非常有戏剧冲突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作者呢讲的其实用现在的话讲，其实他讲的这个武则天有一点玩游戏一样，开挂了一样的啊，就是他呢有一个 打怪升级的过程 他已经有了一个先知一样的啊，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实验员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一个主人公，其实就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他跟这个武则天他们之间提前有了沟通，按照我们这个戏剧的手法，就是武则天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然后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啊，最后女皇，然后成为一代女皇。那当然最后呢，他把这个他的这个王朝还是还给了李唐啊，还给了这个唐朝啊，还给了这个李氏家族。 这是讲到了武则天，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哈，我觉得你说讲到武王伐纣也好啊，项羽也好啊，包括这个老子也好啊，这些包括荆轲刺秦，这都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这里边还讲到一个地动张衡，大家都知道他发明了这个地动仪哈，但是 这个说汉代的地动仪真的能预报地震吗？这个是挺有趣的一个话题哈。嗯， 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这个历史史实呢，最多的常识都来源于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啊，就是说地动仪。我们甚至能想到那个地动仪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啊？这个去年还有今年也经常，其实大家在质疑说到底有没有地动仪。首先来讲 啊，到底有没有还在产生质疑？ 对对对，首先来说，因为那个地动仪这个已经失传，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模样。现在我们历史书看到的那个模样，其实是被后界的一个学者，然后按照还原的，按照他自己的想象还原的啊。那当时是什么样呢？大家可能永远没法知道了。再有呢，就是。就算能想象出来当时什么样，但是不是真的预报了地震，这个也是大家争议的一个点。而且呢，可能大家还容易想象出是我童年觉得张衡这件事儿特别提动，觉得是最早期的一个科学家。然后如果真的不能预测地震的话，我还觉得有点失望什么一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这个地动仪能不能预报，都不能掩盖张衡历史上的一个地位，对吧？这个不是一个关键，对吧？说能不能预测地震是一个不是一个关键，他的那种求真的，然后求理的一些精神，这个是应该被我们重视的，而不应该就盯在说是不是能预测地震啊，然后地动仪是不是存在啊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有一点跑偏了。然后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作者写的呢角度其实跟我刚才说的又不一样，他是等于是另外一个角度，就等于是从科技、从文明这个角度，就是科技和文明的传承。因为人类是为什么一直这个到现在啊，成为这个地球的主宰？其实重要来讲，就是人类的文明和科技可以传承。那如果没有人类的科技文明的传承的话，不可能我们有今天的这种地位。这是跟其他的动物啊区别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如果是命题来讲，他提到了就是文明和科技如何传承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故事呢，深度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也值得大家好好看一看啊。具体的情节呢，他这里面提到的脑洞还挺大的，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留给读者再看一看，保留一些悬念。 对，魏童还是非常的珍爱羽毛，珍爱这个作者的羽毛哈。应该说，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上半段，给我们大概讲了讲《时间游戏》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大开脑洞的内容，但是卖了一个关子哈，有些具体的细节大家去看。我相信在阅读当中，当你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当你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有感受的。所以这里边其实我再给大家剧透一下哈，你看涉及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点，比如说这个荆轲刺秦叫做绝顶高手，荆轲到底发现了什么导致发挥失常，还有商纣王他是一个英雄还是暴君啊，还有这个来龙去脉，就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龙啊这个说法，还有就是太极拳是否为张三丰的首创啊，包括还有马嵬坡的这个杨玉环真的选择了自缢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作者所涉及到的。包括我看到了这里边，其实在很多名人推荐里哈，刘慈欣就曾经说过，他说科幻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一块可以吞噬的回饼干。因为这本书一开始特别讲到了哈，作者的这个公司发明了一种回饼干，这个回呢是带走汁的回啊，这个回饼干你吃了之后呢，你就会穿越回历史哈，然后回到那个朝代。所以借助饼干呢，高于是肆意无疆的发散了自己的想象力。我惊叹于作者自圆其说的能力，让人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很有趣哈。自圆其说， 对对对，是。 虽然说刘慈欣曾经评价这叫自圆其说的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但是我们真的通过这本书的文字，还是要感叹一下，不禁感叹一下高于哈，这个作者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非常的脑洞大开。我相信如果他改编成一部影视剧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受欢迎。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哈，都会非常有趣。 是是，谢谢主持人的这个夸奖。其实我觉得重要来讲，先不说这个改编成剧也好啊，或者电影来讲，首先我觉得从一个小说的角度，我们从一个内容的角度，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玩的、能吸引大家看下去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我们科幻界的作家朋友们会推荐的一个原因啊。 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是会继续为大家推荐另外一部脑洞大开的故事，可能跟这一部讲述历史的时空穿越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是同样会有更多的精彩等着大家。咱们中间先进一段片花，一会儿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2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为您带来有趣和精彩的故事。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特别讲到了一部穿越小说。那下半段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部小说是一部看上去非常有悬疑色彩的冒险的小说。我们还是同样请出这本书的策划人，也是知名的出版人魏彤，欢迎一下魏彤。 大家好，我是出版策划人魏彤。 我们下半段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游荡者》啊，听这个名字大家就感觉到哈，它是一本非常有江湖气息的书。 是的。 我在介绍这本书之前，还是首先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这个作者呀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叫梁柯，是吧？ 对对对，梁柯是他的笔名啊。 梁柯这个人他是挺有传奇色彩的，本身他的经历也很特别，聊聊他的经历。 其实我更多的是愿意谈谈他的作品啊，当然这个作者呢也是很有特点的。其实他，我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人的啊。他在这个最开始在豆瓣上写了很多的小说，而且在豆瓣上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啊，他甚至成为这个虚构类的第一名啊，就是因为豆瓣有付费阅读的，说明大家真的是用脚啊用手去投票，然后这样的作品它才能获得这么高的一个名气和声望。 对。 再有的话，他之前的几部作品呢都是被影视比较大的影视公司都看好，然后也很好的团队再去制作啊。这个就说明他的故事具备了市场的基础，具备了商业的基础。而且我们这个很多的 国内的写悬疑小说的其实能写的特别好的我觉得还是很少的，大家虽然都觉得悬疑小说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类型小说，但是真正的写到出类拔萃其实特别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悬疑小说我觉得不能称其为悬疑小说，它的一些桥段是重复的，然后大家也都能猜到的，那这样的故事肯定就是三流四流的。 对，就是说有很多是有之前经典作品的痕迹在的啊，那就是说是有套路的，这个套路， 对， 而且套路还不是很深，所以就比较容易被猜到哈。 嗯， 那这本小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另类哈，还是首先要介绍一下梁科。梁科呢，他是2003年的时候就旅居德国，然后在德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德国是一个在他看来是一个就是比较保守同时也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的作品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硬的比较冷的东西哈。他认为这种色调是悬疑的一个色调，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派的这个悬疑新锐作家，获得了第三届豆瓣阅读的征文大赛悬疑首奖啊，而且呢曾经就读是快乐集团啊，从事的是 IT 产业啊 IT 行业，后来呢就开始进入到小说行业，主要是解侦探啊惊险小说还有美剧和连环杀手研究的这个发烧级的爱好者。他在2015年9月发表的第13天刚一上架就窜升到了豆瓣阅读原创作品虚构类畅销榜的首位，之后呢就盘踞在这个榜单长达24周之久，两年不对，应该是24周，应该是7个月啊，7个月 半年多的时间， 对 对 对， 嗯， 共获得了读者的评论是2000多条，收获了9.2分的高分，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就豆瓣上能获得九点几分已经是非常高了哈，一般8点几分就非常高了， 没错，因为豆瓣的朋友是非常苛刻的， 非常挑剔的哈。而且呢因为这部作品呢获得了年度最受关注的悬疑小说奖，同时呢他也被影视金牌的这个制作人陈国富啊这个签下了影视改编权，在2016年的时候创作的短篇小说叫校园枪击案策划指南获得了第三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悬疑组的首奖，同时呢还有一日英雄这个短片哈，是他参与改编的，然后呢入围了第三届华盛顿的华语电影节剧情短片单元啊，还有很多很多国际性的大奖哈，所以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部《游荡者》是他在2018年的应该说是悬疑题材系列的一个重磅啊，是吧？ 对对对，这是他第四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悬疑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呢跟他之前的几部作品其实风格不大一样，如果熟悉的读者会知道，因为之前他的风格其实确实是很偏硬派，然后都是以男性读者居多的， 嗯，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它加了很多的一些除了悬疑因素之外加了很多的一些情感的元素，包括软科幻的元素，这个也是我觉得能吸引我的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这部小说当中涉及到了很多的主人公，这样吧，我们给魏彤一点时间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里边的几个主要的人物和主人公的性格，一起来介绍一下。嗯， 这本书呢从内容来讲我觉得分为就是说它因为它是有点软科幻色彩的啊， 嗯， 大家不知道看过没看过一个电影叫源代码，那个电影其实就讲一个主人公然后他不断的回到一个地方去完成一个任务啊，变身这种过程，这本书其实也有这种味道和意思的啊，就是他是通过一个边缘少年啊，然后他因为意外忽然间发现自己能附身到不同的人的身上，附身到不同的人身上还没完啊，每个人身上呢又都面临着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突然间他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个又让想起来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好莱坞电影叫《谍影重重》啊，那个也是小说改编的啊，小说的名字叫《伯恩的身份》，这个小说其实从动作方面跟那个有点像，他这个主人公这个有很多的细节啊还非常好的，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嗯， 比如说这个主人公睡觉的时候他必须要对着门，因为对着门他觉得有安全感哈， 嗯， 再有的话他到一个陌生场所首先考虑的是逃跑路线啊，从哪里能 逃跑， 对，能哪里能逃跑，逃跑的特别快啊， 嗯， 再有呢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就是说平时来讲他是 上学可能不是特别高，学问不是特别多的，他也没有上过学，没有教育什么，所以说呢，他临大事之前还不断的抛硬币啊，像是那种江湖习惯一样了，抛硬币，觉得这个正面代表什么，反面代表什么啊。口头禅是什么？我找你谈谈。其实我可能是打算动手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这个人物呢，他也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好勇斗狠，他也比较秉承比较老派的规矩，比如说不伤妇孺的啊，不祸及家人啊，什么一类的，嗯，就这些东西，嗯，还是让这个人物啊比较真实可信，嗯。 嗯，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个片段啊。我相信大家听了魏童这个介绍，会感受到这个主人公的性格。他叫徐猛啊，这个人名字也非常的猛烈哈。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段吧。这一段叫做《陌生者》吧，听一段《陌生者》，一起来感受一下哈。 陌生人，徐猛疯狂奔跑在老城区里最古老的石板路上，意思是。救命，这个他这辈子第一个认识的英文单词像一把钥匙解开了那条哑谜式的短信的恐怖答案，有人要他死。到底是谁会想要一个孩子死？到底为什么他连一个瘫痪的女孩都不放过？徐猛庆幸自己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这两人不可能走远，更庆幸自己看了一眼他们离去的方向，钉子胡同，如雷贯耳。这是老城区里的老城区，无数头面人物从这里崛起，也在这里陨落。胡同很长，岔路不多，但是曲折逼仄的拐角，隔几米就坏一个的路灯，使得道上的人非常喜欢在这里了却一些恩怨。徐猛自己就在这里阴过好几个人，冬夜在拐角里一站半宿，浑身上下只有怀里微热的短刀还留着温热的感觉，就好像是在昨天。他的脚步急刹车似的停了下来，眼前的分岔路必须选择一个。徐猛犹豫了一下，奔向左边。他已经想明白那个人为什么要在这里下车，这里是监控盲区，而北边的和义路和城东巷的交界是另一个，那里的城中村是久安的另一个黑洞。果然左转跑了没多久，他就看到了推着轮椅的人。那人听到了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然后马上推着轮椅拔足狂奔。还跑，徐猛几步就追上他，飞起一脚踹在他背上，那人哎呦一声滚出去几米，徐猛也摔倒了，但他马上爬起来，狮子一样朝着对手扑过去。他的鼻子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带着土腥气，怪异的微酸和一种令人警惕的火辣辣。电光石火的一瞬，徐猛拼命把头低下，紧闭双眼。果然当头而来的就是一把生石灰，烧灼皮肤的感觉和后怕让徐猛暴怒起来，就地一滚脱下外衣，站起来时刀子已经抓在手里。什么法律，什么后果，此时对他的大脑已经没意义，他只要干掉这个胆敢暗算自己的小人。救我，身后传来的呼救声像一盆凉水浇下来，徐猛的怒火像淬火的水汽一样消散。他回过头，发现李若言不知什么时候从轮椅上摔下来。一犹豫，中年男人拐过了转角，几秒钟之后响起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果然有人接应。徐猛摇了摇头，把刀收起，跑回去把李若言扶起来。 谢谢。 李若言头发散乱，声音发抖。 你到底是谁？ 不客气。徐猛尽量放松。走吧，找个说话的地方。 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来自于《游荡者之玄命时刻》这本小说当中的一个片段，陌生者。大家可以感受到徐猛的性格特点哈，通过这一小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刚刚听到了有一个女主人公叫李若言，这个人物也是女一号哈，在这个作品当中，她跟徐猛之间是有着这种由恨到爱的过程。 这个李若言跟作者跟这个主人公徐猛之间呢，一开始呢，其实他们认识的还是，认识的还是比较巧合的。就是徐猛其实当时是算是执行一个任务，然后呢，偶然间撞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其实就是李若言，所以说他对这个女 撞了一个人，就是开车撞了一个人。 那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其实他对这个李若言呢，始终是有愧疚的心理啊。当然，当时这个后来他因为这个撞人，那个徐猛也入狱了啊。出狱之后呢，他找到这个李若言，觉得想要帮助他，但这个时候的女主李若言并不知道是吧？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撞我那个人啊，这个也算一个，也算是一个悬疑点， 巧合。 对对对对，一个巧合。后来呢，这两个人呢，他要到医院的时候就想帮助李若言，但是突然间这个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危险啊，发现有人要害李若言，然后徐猛呢，就一种天然的本能吧，觉得要保护这个女孩，就这样的话，两个人一起就面对了很多的一些危险，包括后来他也不断的变身啊，什么一类的，就这个过程。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大的反转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呢，他有一段在医院里面忽然变成了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 哦，他可以自动变身吗？是变形金刚的感觉吗？ 不是自动变身的，变形金刚的，这个是一个软科幻的一个设定嘛啊，就是大家看书就能看到了，因为这徐猛当年呢，他输血输了好多人，输了一些人，他为什么能变身这个人，是因为当年这个人接受过他的血液啊，所以说他才能在这个人不断的变身。 就像他的血液是一种密码，他移植到了某一个人身体中之后，他就带了那个人的基因，所以他变身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他所输血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是没错，是这个意思。接着刚才聊，他变成了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躺在医院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人呢，周围的医生说你就是一个多重人格的一个精神病患者。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男子说，管他叫爸，管他叫父亲。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有个这个儿子说你就承认吧，其实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想象，因为你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女儿给撞死了，所以说你总想象成自己有这样一个女孩怎么样的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主人公徐猛发现自己很无力改变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哎，我这个时候觉得这世界太没意思了，我就跳楼吧，他在这个跳楼的这个过程中呢，忽然间发现那个窗户角上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指甲油的痕迹啊，这个细节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我非常喜欢这个细节。他忽然间想到，他在之前的时候跟那个女主李若言聊天的时候，李若言提到一个细节，就是我这么年轻，然后我因为别人撞我瘫痪了，我当年在医院也想自杀，当然我爬到窗户之后发现我这个手指甲是吧，涂得这么漂亮，女孩都爱涂手指甲了是吧，这样的死相太难看了啊，我觉得还是别跳楼了，就是他忽然想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然后他再联想到那个窗子上面有这个指甲的痕迹，他忽然想到这个事情应该不是编的，就是说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她也不是说多重人格的这个精神病患者，一定还有其他的阴谋。他徐猛决定，我不能跳楼，我还要解开这个谜团，我还要再去救李若言。就这个故事到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反转，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如果故事写到这块的话，他真的是一个被催眠呢，我们很多的故事都这么写，或者是多重人格，或者换了其他的这个精神的臆想症一类的这样的，那故事可能就往另外一方向发展。那他这个呢，其实比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要高明很多。 没错，所以你看通过这个小细节，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它特别有画面感。刚刚魏彤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电影当中的一个感觉哈，一个画面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段，就是在这本书当中讲到的变身的一个片段。 变身， 月色像冰块一样皎洁，午夜的凉气已经渗了进来，淹没了各个角落。他的手放在了紧闭的卧室门板上时，被凉气一击，打了个激灵。他开始操心床上有几床棉被，干不干净。他这种富家小姐讲究多，脏了怕他不盖。卧室的门被推离门框，门缝里透出缓缓的风。就在这时候，他觉得浑身的汗毛忽然直立起来。不对！砰的一声，门被徐萌猛地拉了回来，撞在门框上。几乎同时，一把斧头直接砍透门板，停在离他鼻尖只有两厘米的地方。埋伏！碎木屑流星雨般扑面袭来，徐猛向后一跃，被狠狠地撞开洗手间的门，跌了进去，脚下一滑，他摔倒在地，眼睁睁看着一个黑影从对面破门而出，手里的短斧在窗外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冰冷而耀眼的光。哎，那人怪叫一声，手中的斧头抡圆了当头砍下来。徐猛双脚一蹬，在门框上留下两个脚印，身体刷的朝后滑了两尺，斧头当的一声砍在他两腿之间，水泥块横飞，徐猛的后脑撞在洗手池上。持斧人再次发力，举起利斧，叫声像熊一样深邃而震撼。徐猛没有时间攻击，也没有空间躲避，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他无处可躲。犹豫间，斧子闪电一般敲了下来。当的一声，徐猛那身经百战的大脑成功的在最后一刻下达命令。他把头一缩，斧子砍中了水龙头，水柱奔涌而出，射在对方脸上。他抓住这唯一的机会，爬起来朝对方怀里撞去，咚的一声，两人一起摔出洗手间。肩膀接触对方的胸膛的瞬间，徐猛已经明白自己唯一的活路就是逃跑。对方不但起码比自己高十厘米，而且身上肌肉十分发达，就算没有武器也不好对付。背部落在坚硬的地上，徐猛侧身一滚起身，就要夺门而出，然后他愣住了。客厅里多了一个人影，这个人相对矮一些，手里握着一只一尺长的短刀，明晃晃的刀刃上碰涂着窗外银座商厦的灿烂灯火。一阵碰撞和咒骂声从背后传了出来，徐猛没有回头，也知道壮汉爬了起来。他被两个手持武器的对手夹在中间，而他连钥匙都不知丢在了何方，绝对的手无寸铁。你们混哪里的？徐猛厉声质问。两人没说话，好像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朋友为什么来的？说个明话。依然没有回答，对手像死神一样沉默。没有别的选择了，徐猛深呼吸了几次，本来处于防守位置的双手放下，身体也直了起来，他甚至还把双臂抖动了几下，似乎是在放松肌肉。真实的刀战跟电影里不同，对方绝不会耍刀花给你准备的时间。一般来说，等你意识到对方在用手锤你，那就说明你已经被捅了几刀了。所以，身体的姿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手要有准备，要放低，要不为人察觉，要挡在你预判刀子袭来的路上。没能悟出这个道理的人根本活不下来，而悟出的也需要运气。 好，感谢这位配音的演员叫做盛焕，非常好的配音哈，非常精彩。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彩蛋，就大家如果也想听书，不仅想看书还想听书的话，这本书在每一章的扉页上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听到盛焕为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当中的精彩的片段了。刚刚 我们特别听到的是变身这个环节哈。那其实这里边涉及到那个女主人公，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哈。叫李若妍啊，这个妍是颜色的妍哈，颜如玉的妍，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姑娘。但是这个姑娘为什么她在最后啊，大家有个谜团哈，她会有那么多的阴谋是对着她，那徐猛要去保护她呢？魏彤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好好，我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女主啊。这个人呢，其实她原来就是一个高中生，一开始总自诩为天才少女，她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呢很多这个男主啊，就是徐猛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啊，他都跟他介绍，因为徐猛没有怎么上过学嘛，嗯，然后一些知识很匮乏。这个时候，李若妍还跟他讲了很多。书里面提到一个词是吧？就是那个一个英语 help， 就是帮助那个，嗯，这个徐猛不知道。然后这里面提到用一个计算器怎么能打出这个救命这个词，还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他呢，其实一开始呢谎话连篇，就说自己啊是一个富二代的女儿啊，然后我这个学习能力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是对他对外界的一种，对他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想象，然后呢他也对外界给大家展现是这样的。其实呢他的父亲呢因为炒股失败，然后家道已经中落了，但是他呢可能还想象的自己是原来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也跟主人公啊徐猛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碰撞。他的一个心结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他看到的别人天生就有的，我为什么没有呢？那这种自卑和不甘呢，就是他的报复心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善于，比如说这个情节里面提到的善于撒谎啊，算计别人呢，就这些东西啊，他比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嘛，就不用担心别人欺负自己啊，也不用处心积虑的这个考虑别人的感受，然后希望有安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个人物写的还是很立体很真实的。包括这个小说的最后，最后这个情节我们就有很多的女性读者都对这个最后这个结尾印象深刻，结尾这段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透露一下。 我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的剧透，但这个剧透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剧透。在故事的最后呢，就有一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就出来跟李若妍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李若妍的一些想象嘛，说你现在只要在这个上面签字就行，你说这个徐猛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是吧，就是想象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现在就可以从精神病院出去了，你这病就好了，这样的。但是李若妍觉得不可能啊，这个人帮助我那么多，他怎么能是 存在， 对对，他怎么能不存在呢？不是说我做个梦，也不是说我被别人催眠了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那我不能承认，不能是这样的。然后他又跟这个来的这个心理医生回忆了很多的徐猛的一些细节，那这个心理医生很无奈，说你这样的话没办法，你这个还得在这儿待着啊，你也出不来了。最后呢，在这个心理医生出去的时候，然后看他的背影，这个提到了一个细节，他扔了一枚硬币，抛了一枚硬币啊。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细节可以能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徐猛已经变成这个心理医生了啊。从这个徐猛，如果这个心理医生，他的心情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来说，他希望李若妍尽快的是吧，恢复正常的生活，觉得应该在这方面签字，就承认这个徐猛不存在。但是如果徐猛不存在，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多的付出是吧，都觉得是有点那个被人忘了，对吧，他心情还是比较难受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这个李若妍还是说没有辜负他当时的这一片心意，然后他还是记得他，那这个又让他觉得可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说他扔了一枚硬币啊，这个是一个小彩蛋，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最后这个情节其实还挺像言情剧当中最后的这个片段的哈。心情很复杂，而且像徐猛这样一个就外表那么刚烈的这样一个男性哈，他会在最后的一刻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也可以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的侠骨柔情，还是有很细腻的部分。其实这本书讲到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不仅适合这个男性同胞们看哈，我觉得女读者们也可以看一看，因为它里边李若妍的片段还是挺多的，讲到感情的部分也是挺多的。其实最后呢，我们 要在还是盛焕为我们朗读的这一个片段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还是最后想说一句吧，这个作者梁珂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人。曾经有人问过他哈，说那个他在微博当中有个签名叫做故事让我平静。所以很多人就问他说，那生活对你而言是不是澎湃激情的海洋呢？他就说，我喜欢斯蒂芬金的一句话叫做，当我写作的时候就像在游乐场。所以今天我们去读游荡者这个故事，我们会感觉到就是像梁珂在游乐场当中，他在想象着玩耍的过程当中写出的一个故事来，所以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幻想，同时也是特别悬疑的一种快乐吧。可能这是架空于我们的生活，就是高于我们生活的一种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呢，也可以带你去感受一下，在你没有到达现实生活无法到达的一个地方哈，你可以用想象的空间去无限的去想象它，感受它和享受它。好，非常感谢魏彤，谢谢魏彤。 好，谢谢大家。 好，最后呢，我们还是在盛焕老师的一段叫做通缉犯进了派出所的这一个片段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通缉犯进了派出所，徐猛发现自己对派出所还不够了解，比如说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一大早这里也可以有这么多人在排队，一个大厅乌压压塞满了人，队伍蜿蜒了好几个弯，几个服务窗口像火车站一样繁忙。徐猛无奈地排了一会儿队，就发现这些人起码一半是补办身份证的，拍证件照片的角落，闪光灯的频率像是记者招待会。眼看挂钟走了五分钟，徐猛开始沉不住气了。除了事情紧急，他对身高的不适应也使得心情格外急躁。如果你踮起脚尖，视线还是不能超过前边的人，队伍就会显得无比的长。终于，他拍了拍前面的肩膀，哥们儿，我报案，能不能？我也是报案的。得到的回答自然是对方的白眼儿。你没伤没病，我是绑架案。徐猛有点急。绑架案？那人面无表情。绑架案你就牛逼了，你也不是受害人。 我不是受害人，但是我和受害人呢？ 徐猛忍下火，尽量好声好气地解释，结果发现不好解释。 我跟他昨天，其实也不是我，而是另一个男的，结果一觉醒来他就不见。 说了一半他自己，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